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就等着耳边的音色出现，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耳边听到的这一首作于1808年，并且在维也纳首演的这首大协奏曲，这是来自于朱里亚尼他的吉他大协奏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呢要听到的就是关于这件乐器吉他他所演奏的几件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上的这样的古典音乐。比如耳边的这一首就是来自于朱里亚尼的大协奏曲，在维也纳1808年首演，而且呢这一次首演是音乐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它是世界上首部吉他协奏曲。 茱莉亚尼作为伟大的吉他艺术家和作曲家，他真的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诠释者和代言人，就是吉他音乐的最伟大的诠释者和代言人。传说呢，贝多芬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吉他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就是在听了茱莉亚尼他的演奏之后有感发的。那这样说完，大家会知道他所产生的那个年代，就是他在维也纳的时候和很多作曲家都是好朋友，比如像罗西尼，比如像贝多芬，他们是同时代并且是人生当中有交集的音乐家。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最先聆听的吉他音乐，就是在世界上首部吉他协奏曲，也是被称为音乐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茱莉亚尼他的大协奏曲作品30号。 茱莉亚尼依靠他的才华和能力，他的音乐会产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他的努力呢，也是令吉他在欧洲音乐当中扮演了崭新的角色。他是当时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知名人物，也和很多著名的作曲家，像刚才我所提到的罗西尼啊、贝多芬，他们都是好朋友。同时呢，他们也经常和当时在维也纳非常活跃的音乐家合作来举办音乐会。在1815年的时候，他和几位音乐家举办了一系列的题为这种室内乐的这种音乐会为主题。但是呢，当时要求听众必须要付出一个金币才可以入场，这也是进一步巩固了茱莉亚尼在维也纳音乐界的声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最著名的大协奏曲。这首大协奏曲是在1808年首演的，而且呢，当时首演的时候真的是音乐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它是世界上首部吉他协奏曲。我们现在来听一听第三乐章。 朱莉亚尼从小其实他第一件学习的乐器并不是吉他，而是大提琴。他就在1813年12月8日，他还在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首演当中担任了大提琴的演奏。那其实呢，像我们所想象的，如果在音乐厅要一起来听贝多芬的交响曲，还有呢就是朱莉亚尼他的大协奏曲，当然会觉得好像贝多芬更加震撼吧。首先是朱莉亚尼他的协奏曲，吉他协奏曲音量没有那么大，但如果用音响在室内来听，效果真的不见得哪个更震撼。一部吉他就是一个乐队，这是贝多芬的评价，极力度和柔美于一体，就是在音乐厅，在我们想象一下，能够看到一位演奏家孤独地坐在空旷的舞台的前面，然后呢，听到的是后面乐队交响和吉他这件让我们觉得很单薄的乐器来配合，其实真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心潮澎湃，对不对？那今天有很多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朱莉亚尼他的大协奏曲。我是汪卓，下半时段会继续回来。另外要通告一下大家，就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罗梅罗家族他们的演奏。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活动。但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强，外出应注意遮阳防晒，并注意补水润燥。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明显上升，处于偏高的水平。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时请注意防护。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共创作过700多首歌曲，在全国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他的作品有将近50首被改编为华语歌曲。他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广为流传。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谷村新司将来到北京，在9月28号于北展剧场举办谷村新司38年的《星2018》北京演唱会。继续来关注，由冯远征、严瑞、梁丹妮等主演的北京人艺京味话剧《玩家》正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首演于2016年的作品已经是第4轮演出，主创团队对作品又进行了新的打磨和调整。这部话剧通过京城玩家为珍贵古玩争夺近40年的故事，展现改革开放后人们精神世界的变迁与坚守。玩家导演、北京人艺院长任明介绍，反映时代、反映生活一直是北京人艺的创作传统。古玩的真与假背后是人性的真与假，对真的坚守既是对人性的解剖，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体现。本轮演出将持续到9月2号。最后来关注，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届时11部中外经典及新创剧目将轮番上演，更有戏剧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多场线下活动全面展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上半时段来聆听的是罗德里戈啊，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吉他协奏曲。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来自于罗德里戈他的作品。那今天其实主角是吉他，吉他音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出现并不是次数非常多的。那今天我们特别为你所带来的也是非常特点的一些吉他音乐，而且他们的演奏都是来自于罗梅罗家族。我是汪卓，欢迎继续聆听。纠正一下，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朱莉安妮他的大协奏曲。 罗德里戈的几首协奏曲也是下半时段我们来一起来聆听的。他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了，那是在1939年在巴黎为西班牙的古典吉他手还有作曲家梅扎而作。但是后来呢，他们却宣布将这部作品对他们第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的纪念。这是一部吉他和管弦乐队的协奏曲。那后来呢，很多著名的乐器独奏家纷纷委托罗德里戈为适合自己演奏的乐器来作曲。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是罗德里戈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经常听到的他的几首协奏曲，是专门为吉他和乐队而创作的。 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作曲家很离我们很远，但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罗德里戈却是在我们还是很近的几十年前他在世的时候，1983年的时候他获得了西班牙的最高作曲奖，在1991年的时候他也是被西班牙的国王封为西班牙贵族世袭头衔为阿兰胡埃斯花园侯爵，1996年他获得了著名的阿兰胡埃斯王子奖，这也是西班牙授予平民的最高的荣誉，他也是在1998年的时候被法国政府任命为艺术和文学秩序的司令。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是两位吉他作曲大师他们所留下的作品，当然了在上半时段我们所听到的那一位朱利亚尼呢，他同时还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吉他演奏家，那罗德里戈我们听过他很多跟吉他有关的作品，当然他也不仅仅是创作吉他了。那在明天我们会继续来聆听经典，我是王卓，今天我的魅力就在耳边，由罗德里戈他的作品是由罗梅罗家族他们来演奏的，那今天所听到所有的吉他都是来自于罗梅罗家族，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看不到光明的我